Урок 7. Текст. 请问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美国人。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日本人。 你的汉语很好。 我在北京学过汉语。 我也在北京学过汉语。 哦，世界真小。 Новые слова. 国 汉语 世界 哪 小 学 在 也 真 过 哦 美国 日本 北京 Упражнение 1 На На На На 锅国果过 美美美妹 憨韩喊汉 鱼鱼鱼鱼 凹凹凹凹 Упражнение 2. 汉语 学汉语 也学汉语 世界 世界真小 北京 北京人 在北京 学 学过 学过英语 Упражнение 3 哪 那 汉语 韩语 北京 背景 世界 诗节 时节 诗节 史节 世界